事，敬请期待。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大唐所有人，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您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大家直播的大城小事，我是主持人王哥。 大家好，我是刘继通。 今天是这个周一哈，工作日。李凯去哪儿了呢？大家伙可能也得惦记他吧。 有我在这儿替班的话呢，大家可想而知李凯他是干什么去了。 反正据前方发来的消息啊，很快李凯就会回归到工作岗位之上。 对， 这想念他的听众朋友再等两天啊， 刚走吧。 这个说到这个今天上班啊，这个明天啊，北京城有一件大事儿。 哦， 明天啊无车日， 就是不开车。 哎，北京的部分路段呢也会参与活动哈，进行限行。相信啊会有很多朋友呢都踊跃参与。但是啊，这个一无车日活动进行啊，公共交通就会迎来一轮承运能力的考验。 因为那些啊发扬风格不开车的朋友，他也得 出行 上班，对， 是吧？ 所以叫坐公交吧。 对呀，要不然这大家伙能不关心吗？说这一天的绿色出行啊，能不能解决这一年当中剩下那364天的路况复杂？能不能让北京往年的无车日变成堵车日的尴尬不再上演呢？ 哎，你要真是说坐公交车那么方便，一点都不堵，我相信有可能很多朋友就考虑，哎，干脆我就不开车了吧， 是吧？ 嗯， 你这口说无凭啊，咱有很多热心市民真的用切身的实际行动参与到活动之中。 怎么说？ 原本啊，我一天都离不开车。自打尝试骑行了一个月，我发现益处还真不少。 骑自行车。 说这话的是咱市民张启峰先生。他说啊，他呢每天工作啊都是跟电脑椅啊那成绑定状态， 老坐在上面， 人长椅子上了。只要出门那就开车。这家人这几年下来啊，工作几年，他就觉得这身体啊好像不如以前那么强壮了。 哎， 打从上个月开始啊，张启峰就决定利用上下班时间健身。 怎么着呢？ 所以啊，买了一辆自行车啊。 哦， 从北三环的住处到工作地点苏州街， 这不近呢，这段 单程骑行时间大概得1个小时。 你看看， 张启峰说啊，在决定骑行的时候，自己啊确实也有顾虑，总觉着这个4个轮子变成2个轮子，这个开离开车有点别扭。 是啊， 就像现在好多朋友离开手机一样，心神不宁。 后来呢？ 头几天骑行那种大汗淋漓的感觉啊，这个爽是爽，但是吧，这也确实让他有点打退堂鼓。我本来身子骨就不强壮，会不会越出汗越虚啊？是吧？ 哎， 好在咬牙坚持了1个多星期之后啊，张启峰发现骑行带来的疲劳感没那么严重了， 慢慢的适应了， 反而啊身体越来越轻松。 你看看， 这坚持了1个多月，再回头一看，哎呦，其实啊离开汽车也没想的那么难。 对了， 其实不光是张启峰有这样的经验啊，今年53岁的杨先生从2011年开始就放弃开车了。 哦， 每天都坚持骑行上下班。单程啊那可超过了22公里。 你看看， 你说这每天一来一回往返那就45公里了。可是啊，就是这样骑行也比开车路上时间要少用1个小时。 他不堵车。 作为骑行俱乐部的车友啊，老杨呢绝对可以算得上是绿色出行达人。在明天的无车日里，老杨将会继续从位于大兴的家里边出发，骑车去王府井上班。 这家伙， 2010年，老杨凭借着一辆自行车和一套骑行服，那就出发了。一开始呢，只是在周末出行啊，到体力有一定基础之后，才决定，要不然我干脆我上下班我都骑行得了。 这是经过一番锻炼啊，因为他这个距离比较长。 是说开车的时候啊，从大兴的家到王府井这单位啊，大概单程得用1.5小时到2个小时。 没错， 这堵路上还特闹心， 你过不去啊。 现在骑车1个小时就能骑到单位，时间还有保证。 对， 这一来一回啊，至少能节约1个小时。 你看看， 这么多年过去了，老杨啊身体各项指标都正常。 嗯， 最远的单程记录甚至能达到100公里。 远的不说啊，50公里范围之内，那可以一口气儿完成不休息。 你看， 所以啊，对于每天上下班往返45公里的距离，那简直就是轻松加愉快。 嗯， 在老杨的带动下，他们单位啊，已经有4位同事也从开车改为了骑车上下班。 你看，现在都成了这骑行俱乐部的朋友才这样做。其实曾几何时啊，咱们这单位里头应该说开车上下班的人是少数， 是 大多数人都骑车 啊、 嗯。 这不时代发展了吗？ 后来这轿车一进入家庭啊，大家都开车了，哎，开车的越来越多，骑车的反而越来越少了。 是， 嗯、 这既然现在已经有一部分朋友啊，身体力行的，先是从这个4个轱辘变成2个轱辘、 哎， 感受也还不错。要不然咱其他那些市民，咱也试试， 就是让大家也来个自行车。 对，大家伙儿不强求啊，不是指望着上来就让您这个平常开车开惯了，这每天骑行上下班。咱就像这杨先生，2010年5年之前啊， 嗯， 咱先周末试试，咱先不远骑，先绕着小区转一圈，慢慢的，咱这个去超市买东西的时候，或者说咱稍远一点，这个晚上出去遛弯那一段，咱可以去远一点的公园，咱骑一段走一段，是不是？积攒了一定的这个路面上的经验和体力基础之后，咱再尝试着咱这个开一段车，我自行车放后备箱，我骑一段，慢慢慢慢的，咱在天气好的时候，空气好，时间也保证的时候，咱完全骑行过去也问题不大，是不是？ 这样逐步的啊，循序渐进。 是啊，咱有一套章程哈。 嗯，那既然说这个骑车啊，这个锻炼身体哈、啊，利用上下班的时间锻炼身体啊，这是很多上班族的朋友的这么一个非常好的这么一招啊。我相信在生活当中，为了锻炼身体，提高身体的这个健康程度啊，使自己更健康，大家应该有好多的方法。那是不是在节目当中也当大伙儿来说一说？ 那今天就聊聊这个话题呗。 嗯，您这个有什么方法利用这个生活当中这些边边角角的时间啊、 嗯、 来去锻炼身体呢？ 是，这个欢迎大家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啊，将您的互动内容发送到我们的这个订阅号大成小事，您先关注，然后再给我们留言，我们就能收着您的信息了。 哎，那么其实说到这个锻炼身体啊，现在有好多家长从小啊就特别注意培养孩子这个，就是练一些体育项目 啊， 这不就更好了吗？ 对， 哎，这个有好多孩子呀都去学那个打冰球， 哎，尤其男孩特多。 对，我有一个同事，他的那个小孩就是这个冰球运动员， 嗯， 这个就是已经达到运动员级别了啊， 嗯、 是那个都进了人家那国少队了， 是吧？ 而且成绩好像还不错， 是吧？这身体越好之后，这越有更多的注意力能放在学习上。 嗯、 不过我还听说啊，这个2015年7月31号咱那个北京啊申冬奥成功之后， 嗯， 北京各大冰场啊那叫一个火爆， 哎。这条件就更多了啊，这除了冰球以外，像什么滑雪呀、什么这个滑冰啊、速滑呀，就这些体育项目、冰上项目已经是进入到了这个我们的公众视线当中了。 是， 哎，比如说在现在的这个海淀区的中关村二小啊，就有10多名学生，人家都就是冰球老手了，哎，练了不少年了，就是上幼儿园就开始练儿童的冰球。那么他们呢，有人也已经参加过很多国际赛事并且得奖。你看刚才我说的我们同事那个小宝宝啊、也是上小学人家就啊参加国际比赛了， 是吧？ 比如说有一位叫陈子昂的小朋友， 嗯， 全是这名字起的，大诗人，我不知道有没有李白、杜甫什么的啊。这孩子才12岁，在海淀区的中关村二小清华华清校区上5年级， 嗯， 从5岁开始他妈妈就为他找了一个冰球俱乐部去参加训练。哎，这个妈妈说了，觉得孩子呀要必须要参加这个运动啊，练个项目。这陈子昂妈妈戴女士说，结果一练就是7年呀。现如今人家陈子昂已经参加过好多国际赛事了。那陈子昂呢是场上打后卫的 啊， 对，他以前说自己喜欢前锋的位置，说进球的感觉很爽。哎，这个当然现在打后卫呢他也很高兴。那么提到进球的那一瞬间的时候，那陈子昂可以说是眉飞色舞啊。入学之后他依然延续着对冰球的热爱，说只要是他爸爸一带他去打冰球去、那就什么事儿都赶着做 啊，愿意去打冰球、 赶紧把作业写完了 啊， 是吧？这个该背的背下来，该念的念好了、然后就去打冰球了。 戴女士回忆说，儿子曾经为了赶紧去打冰球啊，自己去猜老师可能留下什么作业 啊， 哎，在那自习课上人家提前的写出来，到时候老师一留，这不就完成了吗？ 是啊， 有的时候还真能猜对了。 你看这学习的劲头就上去了。 哎，就算没猜对，他都多做点题也没什么坏处啊。 是啊， 嗯，也是为了儿子这个爱好能延续，戴女士就对着这个名单啊，一个一个的找到了这个学习打冰球的孩子和家长，到这个学校里边啊，那个就是和这些家长一起。和这个校方去沟通，说你们能不能建一个冰球队呀？ 啊，把所有有兴趣的孩子攒到一块儿。 哎，因为这个学校里，你像刚才不是说了吗？有不少的孩子，人家都练过这个冰球。 嗯、 哎，说这个，而且现在很多的这个比赛，少年儿童的比赛，都是要以学校的代表队的名义去参加的。 啊， 哎，这但是。还有一点就是更重要的是，这孩子们要在这个冰球的这个团队里头啊，经过这个训练呀、比赛呀，这个配合默契，他又能培养孩子们的团队意识， 比单打独斗要强得多。 嗯，其实呢，这个两年前中关村二小的这个冰球校队就正式成立了，定名叫雄鹰。 嗯， 家长们呢，从组团租借冰场训练，到如今有了校方的支持，每次这个比赛，学校老师都会去加油， 是吧？ 女士很欣慰的。哎，五年级的陈子昂现在是校队的队长，带着大家一起训练，组织队伍。平时呢，不在一个校区上课的队友们，他见了面都能认识。 你看看这孩子哈， 嗯、 这个人脉和拓展了，这交际圈呢也拓展开了，并且也学会了跟人打交道了。 哎， 这是课堂上啊，可能那些书本啊，包括那些作业当中学不到的知识和能力。 是这个参加一个校队啊，其实各个学校都有各个学校的特色。 对、 啊，现在好多的小学呀都有自己的体育特色。 是， 我记得原来我们那个小孩上的那个学校的体育特色就是足球啊，小足球 啊， 因为这个也参加，我那小孩也参加过足球队，还真的是挺有好处的， 是吧？所以说哈、嗯，这个不管家里的是男娃娃还是女娃娃哈，有这样条件的话呢，不仅要注重孩子的学习课内的这些成绩， 嗯、 有机会有条件的话，也带他去参加这样的课外体育活动吧， 德智体全面发展嘛， 没错。昨天晚上啊， 嗯，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内科主任张海成张大夫啊，他发了一条被广泛传播的微博， 说什么了？ 根据张海成大夫的微博当中介绍说，昨天上午啊，北京马拉松北马啊， 嗯， 38.5公里处啊，有一名年过五旬的选手突然倒地，心跳骤停。 哦， 专程来北京参赛的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骨科医生杨达文和另外一位参赛选手一起进行了心外按压和口对口的人工呼吸、 嗯、 一直抢救到急救人员到达。 这真是及时。 而且啊，最终啊，杨大夫啊还以优异的成绩跑完了全程。 嚯、哦、 就这么一条微博获得了众多网友的点赞。 你看 很多网友说，这位救人的跑步医生啊，那是最牛医生。 是，人家不但自己体质好，还能够抢救其他的这遇到困难的运动员。 是，昨天晚上啊，记者也联系到了杨达文医生。杨大夫说啊，当时啊比赛进行到38.5公里， 嗯， 他忽然发现，哎，有一名参赛者啊因为心脏骤停昏倒了。他回忆说啊，遇到患者的时候啊，就前面已经有一个参赛者跟人家进行抢救呢。 嗯， 这杨达文就跑过去，那个兄弟，我来，我是专业的医生，我一起来帮你抢救。 嗯， 心脏按压和口对口的呼吸呀、啊，一个人完成不了， 哦， 需要两个人互相配合， 就是一边按压一边那边这个吹气。 对，而且啊，这过程特别累，特别耗费体力，需要这个急救者不断的轮替， 对， 一个人干不了。 对， 这杨达文跟记者说啊，事后呢，杨达文的医生朋友也在网上看着了杨达文在北京救人的视频， 嗯， 认为啊，他做人工呼吸的时候，并没有对自己的口鼻做任何的防护措施。说这样啊，对于施救者来说挺危险的， 来不及了、嗯、 对，杨达文回忆说，当时也确实没想那么多，只想着人命要紧，赶紧先救人，自己的事儿往后放。 这结果怎么样呢？ 几分钟之后啊，赛会的急救人员就赶到了。最早施救的那名参赛者一看有人来替代，人家啊，那这现场交给你们了，我继续去参赛了、 嗯、接着往下跑。 没过多久啊，又陆陆续续还有别的急救人员过来、 嗯、 也代替了杨达文大夫继续急救。 哎， 这杨达文一看这情景，他可以放心的去参赛了，于是又走回了赛道、 哎、 完成比赛。 最后成绩怎么样？ 最终杨达文大夫以3小时27分钟的时间跑完全程 啊。 他说啊，这是他马拉松历史第二好成绩。 这对于普通的这个业 余选手来说，这就很不错了 啊。对于网友说自己是最牛医生啊，杨乃文表示自己只是做了每个医生都会做的事儿，没什么伟大的， 还挺谦虚。 根据了解，昨天的北京马拉松比赛当中呢，有多名参赛者都出现了晕厥症状，被送到了医院治疗。其中呢，有一部分这个朋友哈还在医院观察当中。据了解啊，比赛前这个参赛者们都曾经收到过比赛应该量力而行的官方的短信提醒。 哎，那个可能有些朋友一看，你看天气这么好 啊， 这个精神头又足， 是， 干脆我就来着吧。 我攒一年了，我好好跑一跑。 但是要一真是要这个量力而行。你看人杨大夫是不是？人家一边跑还能一边救人，他有充足的体力去完成这个全程的比赛。 人家自己是马拉松爱好者，有这样跑步的经验啊。还是这句话，这个咱北马全马跑完，咱可以跑半马嘛。 哎，别猛着。 是。 哎呀，这个参加体育锻炼啊，是为了身体更好。 是啊。 这个身体好了呢，就是为了更好的生活，去享受生活。 嗯。 但是有的时候在这个生活当中啊，会遇到一些让你不那么这个高兴不那么痛快的事儿， 这遇着什么不痛快的事儿了？ 比如说吧，有一个地方啊，这个在这个双井地区广渠门路有一个密闭式的垃圾站，他呀这个没有按照这个操作规程去作业啊，有这个人家周围的居民就反映了，说有的时候啊，就看这个垃圾桶啊，把这人行道都给堵上了。太影响市容了，它本来是个密闭的垃圾站嘛，是整天敞着大门，在那儿这个弄翻腾那些垃圾呀、这个处理呀，结果就弄得周围是垃圾遍地，污水横流，臭味四溢， 那生活状况实在是太让人难过了。 对了，引起了这市民王女士的这个，就是觉得哎呀太不像话了，就向有关部门反映了。那么这个广渠门路和营盘沟路的交叉路口的这个地方呢，就是双井地区比较繁华的地段之一了。 是， 既有众多中高档的小区，也有大型的超市和菜市场，车流人流也比较密集。然而就在这个路口的西南角，就有这么一个小型的垃圾处理站，经常散发出很强烈的臭味啊。王女士和周边的居民呢，对此是意见很大。他们说了，其实垃圾站在这儿我们可以接受啊，毕竟这个它是为周边小区服务的。可是这明明写着密闭式垃圾站，它却整天敞开了门作业，那是非常影响市容的。 哎呦， 按照王女士的指引，这个记者呢也来到了路口啊，还没走到这垃圾站门口，就站在广渠路上，就已经能闻到这个一些臭味了。顺着这个营盘路，也顺着营盘沟的这个路往南走这么十多米以后，映入眼帘的首先不是垃圾站，而是垃圾。五六米宽的人行道简直就没地方下脚啊，左边是横七竖八的放着几个垃圾桶，右边是垃圾遍地，中间还流着黑乎乎的脏水，是越走近这臭味是越大。看得出来，有些这个地面上的这个砖呢，经过常年的这污水的浸泡都发黑了。有的居民试图从这个人行道穿过去，但是刚刚是小心翼翼的闪过脏水，前边又出现了一大堆垃圾，甚至连盲道上都被这个垃圾给霸占了。垃圾旁边有一些人或站或蹲，翻捡着垃圾里的什么纸壳啊、塑料瓶子呀，地上的垃圾被翻得乱七八糟，四处都是。这个走路的行人就不得不走上机动车道， 你得绕着走啊， 顺，对，你得绕到这个机动车道才能走过这段二十几米的， 要不然那不踩着垃圾过去了吗？ 是啊。那么这个垃圾站里头呢，记者也观察了一下，它确实有两台垃圾处理设备，工作人员呢这个踩着那混合的脏水还有垃圾，把这个又黑又黏的这个地板上边的一些操作设备啊，这个用来这个输送这些垃圾，正在这操作呢。这垃圾站的一面墙上明明就写着广渠路密闭式垃圾站的牌子，确实它是敞着大门的。那么垃圾站的这个马路对面就是一排餐馆啊，这个一个餐馆的老板就每天呀对着对面的这个垃圾呀，他就发愁，他就跟记者说了，你说这大热天的啊，他那边那么一弄，这味儿就飘到我这边来了。 这一翻能没味儿吗？ 我这吃饭的地方，那客人坐在这儿，好，这意见大了，没辙啊。这个从早到晚，他们那儿敞开门作业，我们这儿就没法开门营业。尤其是上午十点左右到下午四五点钟，那是这个垃圾站最忙的时候，这饭馆啊就没法干活。那么按照相关的技术规定啊，记者也查阅了一下这个资料啊，说这个密闭式垃圾这个清理站之内，应该是这个流出垃圾周转箱停放的位置， 是， 并且应该在周围设置宽度不小于0.7米的通道， 然而每个垃圾站几乎所有的垃圾周转箱都摆放在门口，有的时候十几个二十几个垃圾桶在人行道上这个并排能排三排，把路这个堵得严严实实的。 这么多垃圾桶啊。 有一个环卫系统的管理者呢就告诉记者说了，按照我们的要求啊，这个密闭式垃圾站的垃圾是不能露在外边的啊，得在垃圾站内操作。 是啊， 这样呢要是作业的时候打开大门就是违规的了。听到有的市民啊抱怨那个垃圾站的环境，有一个工作人员也是一脸无奈，他说我们也知道这样干不对，违规了。 啊，知道违规呀、啊、 可是这垃圾实在太多了，一天您知道多少垃圾啊？30吨呐！ 啊， 我们要把这30吨垃圾塞在这小屋里，再关上门，那里边连转都转不开了。 哦， 这怎么干活啊？哎，这位工作人员还说了，这个垃圾站虽然不大，但是却负担了周边所有小区的垃圾收集和压缩工作，之后垃圾便会被运到其他的地方再进行处理。 嗯， 他说我们经常啊是拿这个水啊去冲刷地板，可是他赶不上垃圾运来的速度啊， 垃圾太多。 哎，对对，他这话音没落，有一辆拉着5-6个垃圾桶的三轮车哗就停在门口了，然后那这工作人员赶紧就得上去去接， 这又来5-6个桶。 哎，这个当然了，有这个客观的原因，也有主观的原因。 对 啊，这个希望有关的部门吧，还有这个垃圾站的工作人员们，能够这个想想办法啊，这个把这个问题呢怎么妥善的解决一下。 是，这垃圾是这个城市发展必然陪伴而来的这样的产物哈。 嗯， 既然说了这一个小小的垃圾站担负着整个这地方人流这么密集哈，这么繁杂的这样的一个繁华区域的所有的垃圾肩负的任务，那咱疏解它的功能不成吗？ 能找一个合适的地方，咱再来一个。 哎，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吧。 哎， 但是这事儿这肯定也不是一拍脑门就能干得成的，是吧？ 没错， 希望能够引起有关部门的这个注意力哈。 嗯， 咱考虑考虑，这问题得解决呀，是不是？ 对。 大城离不开小事，小事汇聚成了大城。 大城标定了小事的宽度，小事定义了大城的深度。 有小事的大城才是生活的大城。 大城之大，尽在小事之中。北京新闻广播，每天下午5:20，敬请收听《大城小事》。 欢迎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主持人王哥。 大家好，我是刘继彤。 今天和大家聊的互动话题说的是这您用什么时间来锻炼哈，一些7-8岁的时间您都用来干嘛。那个高燕他说啊，我中午休息的时间去瑜伽馆练瑜伽。 哎，一边打着坐一边这个练着瑜伽，哎他就休息了。 对，这凝神静气了是吧。 嗯， 那是花开说上下班的时候少坐2站车不行。 对了， 那就是很好的锻炼方法。 这个比如说你到家你得倒一个车再坐2站，你不坐了、 啊、 咱们从这前面一站下来 我走一段 走。 哎、说要不然早上啊就早出来一会儿， 对， 走一会儿再坐车，活动开了，人一天的心情那都好爽啊。 没错。 这个张小辉说啊，最实惠的锻炼就是快走，那我可以利用边边角角的时间啊，那是我的选择。 没错。 这个老周说，哎，今年取消半马改全马了，没关系啊，赛会取消了半马，您根据体力来，想走半马走半马，想走1/3码走1/3码，是不是？ 您比如说我吧， 啊， 我就1/10码， 是，重在参与，是吧？ 哎， 今天和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说的是哈，您用什么时间来锻炼？对，大家伙呢可以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啊，将您的互动内容发送给我们的微信平台，大家可以在订阅号当中查找大城小事，先关注再留言。接下来我们进一小段路况和广告，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 车呢又该保养了，少说7-8百又没了， 保养还花钱，你 out 了。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满额赠送免费车辆保养，九七率充值费全免，完美。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职场的自信，生活的温馨，朋友的欢愉，家庭的和谐，家味添活力，人生更逍遥。同仁堂牌家味逍遥丸， 装房子购建材就到百安居，精选商品低至8.5折，签约装修最高再送15000，15000，详询店内。 百安居。 嘉宾啊，怎么胎压没提示？ 刘总，原车胎压不会显示压力值，哪条胎出问题，能不能开也不知道。装铁将军胎压实时监测，数字显示哪个轮胎扎钉，一目了然。 想到安全，想到铁将军。 自驾存美景， 用它。 事故找证据， 还用它。行车那些事儿，安全放心交给他。 即日起投保太平洋直销车险，即有机会获得高清行车记录仪，10108888。 听听阳光的声音，听听世界的声音，听听内心的声音，听听 FM， 听自由的声音。 下载手机客户端听听 FM， 听不一样的声音。 一起来关注路况。目前机场高速三元桥出京方向有事故，后车队尾排到了东北二环匝道桥，建议大家提前可以绕行机场二高速行驶。路面上情况暂时就是这样，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每天下午5:20到6:00，在北京新闻广播和您聊聊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欢迎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主持人王哥。 大家好，我是刘继彤。 昨天下午啊，在奥林匹克森林公园东门内啊，有几名男子爬上那个柿子树。摘柿子的行为被网友给拍了下来。 哎，您就缺那口吗？ 哎呀，从这个网友拍的照片上看啊，在没有任何安全措施的情况下，就这几名男子已经爬到了树梢了。 嗯， 并不粗壮的树枝啊，那被压的是摇摇欲坠，一看都悬得慌。 瞧瞧， 昨天晚上记者就找到了照片当中那棵可怜的柿子树，除了被折断的树枝啊，记者居然还发现了更多不文明行为。 哎， 就比方说，公园内跑道两侧的树林里啊，时而传来几声嬉笑，几束微弱的手电灯光来回闪动。 嗯， 顺着这手电灯光走进树林呢，记者就看到三三两两的露营者正跟那儿收拾帐篷、地毯等物品。这是露营结束要回家了。 哎， 人是走了，可是草地上还有大量没有被带走的垃圾。 你看看， 市民董先生每天都来公园锻炼，他跟记者说啊，前段时间天热的时候，露营啊、摘果实的情况还不算特明显。这不最近天气稍稍凉，这近秋天了，这果也开始熟了。 嗯， 摘果子的人开始逐渐的多了， 你看， 而草坪上的垃圾也变多了。森林公园虽然是供大家自由休闲的地方，可是啊，再自由也总得有个限度，不能不管不顾别人的感受啊。 没错， 咱就说这些摘柿子的人啊，市民董先生说爬那么高的树。买一个柿子多少钱呢？一脚踩空摔坏了人，那又得多少钱呢？ 这就他就有这个爱好似的。 在公园里，记者也询问了安保人员啊，您要是遇到这种不文明行为，是不是会进行制止啊？人家安保人员也表示很无奈。一位年纪稍稍大一些的安保人员跟记者说啊，发现这类情况，他一定会上前制止。 嗯， 但有时候啊，态度不太好把握。你说面对游人吧，太严厉了，容易发生冲突。 哎。 太客气了吧，大家伙儿又听不进去， 不拿这当回事儿。 有时候明明制止了乱扔垃圾、摘果等行为，可是巡逻一圈转回来，又是垃圾遍地了， 就不自觉、啊、 没招哈、嗯。从今年年初到现在啊，对于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出现的不文明现象啊，媒体也是多次进行过报道。 对， 其中啊，像采摘啊、乱扔垃圾啊，这都是公园明令禁止的项目。在采访当中，园方的管理部门也曾经多次提到，希望游客们能够自觉维护公园环境。 哎， 另外啊，这个还有一个事得提醒大家伙啊，嗯、这园里的野生植物果实，那个不是用来吃的，那是用来观赏的。 对， 所以啊，之前是进行过药物喷洒， 嗯， 不适合市民食用。 那个是真的是杀过虫的 啊，是的。 所以在这样的地方，就更能体现出您作为一个市民的这个素质。 是， 我们能不能是吧？就是。表现得更好一点呢， 我觉得没问题，可以的， 加油吧。嗯， 那么这个素质不但体现在您在保护环境这方面啊，还在于这个很多啊，这个能够自觉的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这也是很重要的 啊。 比如说今天昨天早晨啊，6:30左右吧，在这个朝阳区工人体育馆北门内，就有一个年轻女子开着黑色的奥迪轿车，把一个女清洁工给撞倒了。结果这个经过这个交警部门的一检测，发现这个女的是叫醉酒驾车。 哎呦， 明明是都有法律这个交通法的这个严格的规定，还是知法犯法，这样就不太好了。那么附近的酒吧工作人员呢，也介绍了他目击到的情况。他说早上起来呀，就看那个肇事的一个这个车啊，撞倒了一个清洁工啊，这个阿姨啊都被撞飞出去了， 哎呦， 倒在地上了，估计伤得不轻。那么先后有一名女子和两名男子下车来走进伤者，到了这个中午呢，这个记者也看到了在医院的这个受伤的清洁工啊，这个手这个右腿初步诊断为粉碎性骨折，需要做手术，很严重。幸好呢，清洁队也垫付了这个清洁工房女士的医疗费了。哎，那么在上午11点左右呢，这个大家看到的这个事故现场呢，还在进行处理。那么据这个交通队的交警介绍说这个啊，下车的女子她是有这个身上有酒气，经过酒精测试啊，这个女司机陈某啊醉酒状态，所以交管部门会对陈某涉嫌酒醉醉酒后驾车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进一步的进行依法的处理。 人醉驾是入刑的啊， 没错。 这希望这位这个女司机能够引起警醒哈，这不管后续怎么处理，希望能尽快的这个赔偿伤者的这个损失哈。当然也希望这个事儿呢能够引起其他的驾驶者的这样的警示意义。说过很多回了，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最近啊，这个李女士在办公室里遇着同事开玩笑， 怎么 开玩笑尺度啊有点大，被吓着了。 怎么吓着的？ 这个一个星期之后啊，这个李女士就被诊断为有应激障碍，目前还在医院接受治疗呢。 吓大发了。这个 说8月10号啊，李女士在办公室啊，这低头玩手机呢，特认真，玩的聚精会神。 好嘛， 有一名男同事啊突然就在她耳后大喊了一声。这李女士抬头说了几句话之后啊，就用手开始扶脑袋不舒服。 哎呦， 根据李女士的这个家属啊张先生说，这李女士下班之后一直就感觉到心慌，手脚无力。 哎呦， 并且啊这事还没完了，随后几天都开始失眠。 对， 她就老说啊这个感觉右耳侧呀一直能听见有人喊她。过了9天之后，经过医院诊断，李女士患有应激障碍，建议她休养2年。 这麻烦大了。 李女士所在公司负责人说啊，这个涉事男子啊就吓唬他那男同事，在这事出来之后啊就不上班了 啊， 无故旷工，联系不上， 跑了。 所以啊难以判定惊吓和患病的关系，公司方面啊也没法判定李女士这状况是工伤，但是啊愿意支付一笔赔偿金，协调他的劳资关系啊转到当地来方便医保就医。 好， 并且承诺啊在2年的病假期里工资一定有按50%支付。 那这个也是一种这个姿态吧。 反正一位精神方面的医生就表示啊，这应激障碍是一种反应性的精神疾病。大多数啊是受到了异乎寻常的惊吓。像李女士被诊断为应激障碍，从理论上来说，她确实是应该被吓着了。但是是被哪次吓着，还是说几次吓得一累积变成这样的，这还需要根据当事人的情况和反应来判断，这事儿还不好说。 单位的态度还不错啊，希望能够实现对她的这种赔偿。 那个肇事的那个男同事，这事儿不能说人跑就跑了呀。希望能以你男人的姿态和角度啊，这事儿咱站出来，这该解决解决，该道歉道歉，该赔偿要赔偿。 说到了这赔偿，撞伤了人还真是得赔偿啊。今天早上8点，朝阳区这个在望京地区的这个富通大街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有一辆逆行的电动三轮车撞上了一个正常行驶的自行车，骑车的女子受伤。据很多名目击者证实，这电动三轮车除了逆行之外，事故发生时还拉着这个有客人啊，非法载客这是。那么在9点多，受伤的女子呢仍然在救护车上接受紧急救治，附近的道路这个也是碎玻璃满地啊，还留着大量的血迹。 撞碎了的前风挡的这个电动三轮斜歪的停在路中间，驾驶者是一名50岁上下的男子。那么听说这个目击者说了，受伤的女子伤得挺重，从耳根到颈部被玻璃划开了一大条子。哎，目前目击者说，这个电动三轮车逆行的时候，这三轮车上还有两名乘客。 这有目击者看来就是真的了。 哎，这个所以说这个除了对这个女士的赔偿以外，是不是这个电动三轮车违规载客还要接受相关的一些处罚？ 这事是肯定的，跑不了的。 哎，不要为了一点小利益而去这个违反相关的这个法律法规， 对， 最后还是会受到惩罚的。 而且不管您是机动车驾驶员还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还是行人也好啊，上了路一定要遵守您应该遵守的交通规则。 嗯， 毕竟命重要啊，对不对？今天和大家一起聊到的互动话题，说的是您用什么时间来锻炼哈？ 怎么样？ 这个云淡风轻说，我一边慢跑一边听大城小事。 哎，这不错， 这时间利用的简直太好了。 嗯， 那个我们的语速也慢一点，您跑的时候这脚步倒着的也能跟上节奏，是吧？ 踩着点哈。 是 二一。 月满乌兰西的那颗牙说啊，我呀一边看电视听音乐一边做仰卧起坐。 哦， 打一开始啊1分钟30个到50个，现在一口气不停我能做800个。 嗯， 我照着镜子我一看，哎呦，我怎么还是两块腹肌啊。听说想要更多的腹肌得做升级版，也不能勉强，不是还得是慢慢来呀。 有两块够使就行了。 这个就自己满意就好。是吧？ 对 对，他说那个还特别羡慕人家单位有浴室的那种啊，大汗淋漓之后这个还能洗个澡，身心都舒畅。 你看看 是吧。 嗯， 对。哎，咱们电台是有浴室啊？ 有啊， 因为我们有一部分晚上要值夜班的同事哈。 对对对， 方便大家的生活，这我还觉得挺幸福的。被人羡慕着。 你锻炼完了就可以去享受了， 前提是我得去锻炼呢。 对啊，下了节目就去呗。 下节目先吃饭。 好吧， 先吃饭啊。 嗯， 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大城小事已经接近尾声了。 哎， 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王哥， 我是刘继彤， 接下来欢迎大家收听新闻2015，明天大城小事不见不散啦， 再见。 在那高，天下大事咱们要关心啊，身边小事也藏着说道，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 每天下午5:20到6:00， 到六点， 在北京新闻广播和您聊聊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沉睡了多久，也不知要有多难才能睁开双眼。我从远方赶来，恰巧你们也在，执迷留恋人间。 将收听到的是新闻2015。 这门材料每条站，最快1分钟放宽，网络电话慢点都能办。 平安普惠，专业让贷款更简单。 10100000。 东亿日盛装饰，专注品质家装18年。 邮储手机银行转账免费了，2015年全年邮储银行全国客户使用手机银行进行行内硬币转账，跨行汇款均免收手续费。更多精彩敬请关注邮储银行一路有你活动。 中信银行带您逛中网，62开头中信卡新专属渠道购票享15%优惠，更有小额沙娃签名同款球拍达标获赠。微信关注中信银行总行营业部，回复中网报名吧。